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魏银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51集。 被人带着确实轻松，下酒家并不需要用力蹬冰，只要记住动作就好。沈西不快不慢，用与下酒家相同的频率前进着。省队花样滑冰选手罗婷婷又跟在旁边。 小佳，我带你滑，绝对比咱们沈哥教的要好。 别去，我可以教下酒家。 你能比我滑的还好？ 说着，他一边滑一边单脚来了两个旋转。沈西沉默，下酒家心里好笑，抬头，在自己都没有意识的情况下，对滑在沈西另一侧的罗婷婷说了句：“ 谢了，不过沈哥教就可以了。” 动， 好急呀！ 罗婷婷啧的一声，瞬间加速，滑远，还在中间空地，轻轻松松来了一个后外两周。夏九家继续跟着沈西， 罗婷婷很兴奋。 嗯，对啊，那个什么冠军赛下周就要比了，他在什么全锦赛拿到第四名吧，只要这次比赛可以维持名次，就能进入国家队参加世青赛。 第四名也可以参加吧？ 不太懂，好像全锦赛冠军赛没有年龄限制吧，世青赛有，那可能前三里边有人超龄，不能参加世青赛吧。 原来如此。 同班同学里有奥运参赛选手，还是前桌，以后和人聊天也会非常有趣。嗯，罗婷婷最近老是训练，今天只是出来放松一下。一个下午很快结束了，夏九家与沈西的手始终牵着，基本没有分开过。夏九家十分清楚，自己与沈西愈发暧昧，牵手已是家常便饭，但奇怪的，他并不讨厌。脱冰鞋时，夏九家又自动自觉跪上沈西面前地毯。沈西一愣，想说解鞋带不比系鞋带，他一只手也可以做，然而吭哧半天终究没有吱声。夏九家发现经过几个小时，自己之前系在沈西脚踝后的鞋带全都乱了，扭在一起，又是很自然地探过自己的脑袋，看着沈西脚后伸手撕鞋带。鲁迅先生说，一件短袖子立刻想到白璧帛，立刻想到全国体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没法不意淫啊，没法不意淫啊，这控制不了啊。沈西垂眼看着皮洞，还有在自己双膝之间晃动着的柔软发丝，伸手抱着夏九家的头，又将食指插进对方的黑发，捧住后脑。过了几秒，收紧手指，攥紧夏九家的碎发，在心里意淫了一整套。 干啥呢？ 放松过后，周一，六班同学重新回到教室上课。那天，夏九家直到最后也没明白沈西忽然抓他头发干嘛。正好期中成绩陆续发表，夏九家年级第一，总分1035。他不太高兴，觉得连跳十天网课还是非常影响分数。他倒不赖沈西，他赖技工。沈西年级第二，总分1025，又差十分。十分主要扣在语文、政治。沈西左手写字，虽然语文勉强答完，但是作文字数不够，差几十个。政治没有写完，最后一题十分里被扣了五分， 地理历史倒是还好，沈西小学左手写字被强掰过来，之后基本右手写字，有时左手交换着来，全随心情，然而熟练程度毕竟还是有差别的。奇暖第三，总分1010，据说在看到榜时，奇暖发出一阵呵呵呵的笑声。 下九家大伯生病，天天陪护，比我高25。沈西右手骨折，左手写字，也比我高15。 实验班的同学安慰他：“ 哎呀，真是的，既生余亮，何生？后面是谁？ 啊，不知道啊，并不记得后面的人啊。” 让齐暖的心又是拢上几层阴霾。那个意思就等于是R中高一也没有人会记得齐暖。沈西算了一下，不带语文和政治两门课程，他和皮动总分一样。心情好，便给自己放假，一天假。于是数学课上，沈西把头低下，从课桌里扯出一本日本漫画，放在自己腿上，一页一页的看。 你在看什么？ 耽美漫画。 你哪儿搞了这个东西啊？ 管蒋杰借的。蒋杰是六班著名花痴，喜欢美男，迷恋某个日本团体，理想是去日本那儿当那个团体的经纪人。他上节课读的作文里边有一句出自一个耽美小说，校园文，我也看过，就随便聊。他说他有漫画，问我看不看。我当然看了，没有想到特别高 H， 不过那是后边的事，他还没有读到。夏九家无语。沈西想想，觉得好的东西并不应该私藏，独自看小黄漫是不道德的行为。皮道，你要看小黄漫吗？ 我看你像个小黄漫。 看我像个小黄漫好，你一见我那儿就开始。 你可闭嘴吧。 此话一出，全班皆惊，十分好奇他们沈哥是怎么把一向冷淡的夏九家弄成这样的。 谁去？ 数学老师声音尖利，抄起大三角板迈下讲台，径直走到第七排，用60度角奋力戳戳戳戳。 别惹夏九家。 沈西冤枉，夏九家先讲话，又是夏九家先大吼，怎么大家全骂他呢？人间不值得。他又继续看小黄漫，觉得瘦的人设不好。这个瘦，高瘦白嫩，声音软，这些全都不错，可是太窝囊废了呀，学习差，工作差，还不上进，一点不想拿榜首，天天的混吃等死，还消极，在家里一边打电动一边说啊，反正生活一塌糊涂，也没有人会喜欢我，又弱鸡，街上遇着流氓毫无反击之力，全靠高富帅上演英雄救美，也不学个泰拳啥的。沈西看来看去也不明白，这个怂兽哪里值得主角喜欢，他都带入不进小宫，没有兴趣，也没有兴趣，把书扔了。再看另外一套，还是一个问题，人设不好。中午食堂的伙食无比难吃，全部的菜都是灾难，听说主厨请假，徒弟上手，六班同学回来以后一个一个怨声载道，沈西周围的一群小弟也在进行血泪控诉，身高体重一个数的大胖子安重悲痛， 我还在长身体的阶段， 晚上估计也是这货，咱们几个出去吃吧。 沈西的前同桌，现在的前桌龙云飞附和， 行啊，今天食堂可真的恶心，我打两个菜也花8块多，结果没吃几口扔掉一大半，其实一人出9块钱能在外面吃顿非常好的菜了。 龙云飞的家境一般，平时比较节省，但也没有非常抠门。他同桌罗婷婷已经开始请假参加花滑冠军赛。 是啊，一人拿9块钱，咱们一共有，来来来来，报名报名，晚上出去吃饭，一人交9块钱，都谁去？ 很快14个人报名，大家开始商量饭店。 最后定下张妈妈家，因为那里有着最大号的桌子。沈西左手拿笔，咬下笔帽，在白纸上写字。 14个人，一人9块钱是吧？一共126。我算到时候要点什么？香辣肉丝行吗？有没有人不吃啊？ 几个人说这个最好，张妈妈家炒的好吃，于是沈西在纸上写 香辣肉丝14.5。 张妈妈家开在学校后面的市场，面向学生，非常便宜。 干炸鲜蘑行吗？ 再次得到高票赞同，沈西又写 干炸鲜蘑12。树胶土豆丝8.5，总计35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